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在另一间帐中卧床休息的楼影将一切尽收眼底，忍了又忍，终是一把将手中的书捏皱，坐直身子，抬手扶上了自己的右耳。下一秒，池小池脑子里响起了061略隐忍的声音。 小池。 池小池突然听到楼影的声音，微怔了怔。 先生，你能说话了？ 回来。 楼影的声音稍稍柔和了些。 有些事想跟你商量。 石庭云借军务之故告辞，颜渊衡把颜渊昭引入自己的军帐之中，吩咐人情备好酒后，兄弟二人一时无言。颜渊昭早已习惯了这个巨嘴葫芦，自己副手在帐内逛来逛去。虽然不抱希望，他仍是习惯性的想在这儿找点乐子。没成想，他还真找到个稀罕物。帐内角落里挖了一方土池子，里面放了清水，养着三只巴掌大小的小江龟，两黑一黄，两只黑的在水里求着，好不悠哉。一只黄的爬上岸来，看起来不怎么怕生人，正好奇的和颜渊昭互相打量。颜渊昭瞧着稀奇，蹲下身来，拿指节轻轻地勾抚着他的下巴。那小龟安静得很，抬着小脑袋任他摆弄。颜渊昭问， 这什么 龟？ 我还没见过龟，没见过龟跑，我还见过鳖汤呢。我是说，你怎么在这儿养龟？ 素常送的。 颜渊衡特意把素常两个字咬得很重。哼，颜渊昭哈的一乐。 哼，行，庭云这礼物好，养得不好你送他，养得好了他送你。 颜渊昭把不怕人的小黄龟捧在手心里把玩，颜渊衡在一边饮茶。颜渊昭玩得兴起，乐道， 跟你挺像的，都不会说话。 颜渊衡觉得他这位六皇兄啊，也不是很会说话嘛。他把茶盏放下，走到颜渊昭身边。颜渊昭斗乌龟斗得兴起，只分给了弟弟一个斜眼。颜渊衡轻咳一声。 六皇兄，素常经常跟你写信吗？ 啊，如何？ 无事。 颜渊昭跟那只小黄乌龟相处不赖，捧回座位上接着逗弄，还企图喂他喝酒，被颜渊衡阻止后，才取了一些新鲜的鱼肉来喂。颜渊衡忍了半晌，问道， 你们在信中说些什么？ 边关战况身体如何？是不是还活着？不然还能说什么？ 颜渊衡垂下眼睫，他嗯了一声，心情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。那边厢，颜渊昭顿了顿，拎起了一小条鱼肉。 偶尔也说起你。 颜渊衡竖起了耳朵，颜渊昭却没下文了。 就这些。 颜渊衡有些失望。兄弟俩沉默了一阵，颜渊衡斟酌词句后尝试打破沉默。 六皇兄同素常有信件来往时，可知会元衡一声，元衡也该写信向几位皇兄通报平安。 哎，免，为你我二人好，十三弟可少费心思。 颜元昭也不给颜元恒面子。 想也知道跟你通信是怎样一番光景。我问你一句好，你给我回句多谢。咱们在信中只剩客套了，我还不知道你。你最是没劲的。 兄弟二人再次陷入冷场，问来问去都未能问及他真正想问的内容。颜元恒按捺不住了，终是下定决心不再绕圈子了。 素常在信中说我什么？ 颜元昭把小黄龟抱起，叹一口气，深觉无聊。哎，还是去找庭云吧。这个闷葫芦明摆着是没话找话，跟他咬着牙硬聊也聊不出花来。他才没那个闲心去跟颜元恒演兄友弟恭呢。他起了身。 他说颜元恒凡有战事总是冲锋在前。 颜元恒颔首，心里是压抑不住的欢喜。在余光里看到他这副模样，颜元昭心内却忍不住烦躁起来。他伸手扶了扶发冠道， 他还说颜元恒有心报国，点百计轻骑，夜追怕杀，斩首而归，在军中扬名，受众将士爱戴。可在他看来，不过是小儿自恃武功，逞能冒进，不知好歹罢了。 颜元恒听出来味道不太对，不觉一怔，这种话不像是石庭云会说的呀。颜元昭背对着他行出两步，在帐前驻足。 他说他愿你建功立业，也愿你贪生畏死，愿你做国之栋梁，莫做死后英雄。 颜元恒心念斗转，想明白这话究竟是谁想对他说的之后，只觉胸口微微发起热来。他身形一礼， 十三弟知道了，谢六皇兄。 颜元昭有些不自在地摆了摆手，哼，兄友弟恭那一套啊，真不适合他。在他抬步欲出帐之际，颜元恒却再次在身后叫住了他。 六皇兄，那小龟是素常送我的。 他就是不喜欢颜元恒这一板一眼的性子。颜元昭愤愤道， 拿你一只乌龟丸，又不是炖汤，怎的这般小气。 此物是我斩杀怕杀的奖励，是素常亲去江中为我捉的。 他不可思议地捧起那乌龟，对上那圆溜溜的红眼睛啧啧称奇。 你冒着性命危险斩杀怕杀，石庭云捞了三只王八送你，就算奖励。 我很是喜欢。 颜元昭正打算把小黄龟放下，闻言神情微变。他想到当初自己在望城将军府与石庭云对弈时问过他的问题。 六爷要你个准话，你可有断袖之癖？ 那时候石庭云举棋不语，并未做正面回答，但观其神情显然已是心有所属。此番再见颜元恒，颜元昭也觉出他与往日情状有些不同。思及此，他觉得有些不妙，索性住了往外走的脚步，去而复返。在主位落座，端起酒杯道， 我且尝尝这南疆的白酒滋味如何。 颜元恒把小黄龟抱起放进水池里，让他去寻其他的两名玩伴去也。颜元昭饮了两口酒，单手支疑，单手把玩酒杯，状似无意道， 十三弟啊，与庭云来边关这些时日，你觉得如何？